再上演，往日情歌清晰的再现，就如身边多唱一片。偶遇傻女，相识非偶然，愿你待我真的好。只有回到当天初见面，我的脸依稀中再热恋。思忆只记得多美丽，旧时恨在心中早已逝，但留住是舍不得的一切，恋爱的光辉。心中早